香港充满着各种历史痕迹，与不同保育文化艺术工作者游历新旧交接的社区，走访各大小的艺文空间，与跨界别人士深度对话，透过多角度探索保育和城市发展，从而找到我们的人文风景和城市步伐。在香港长大，逢星期四晚八点到九点，来到城寨在香港长大，我是主持人尤利亚 Gloria。 今天我们讲个特题目比较特别一点，就是讲一下跨性别人士，其实我们怎样去对待他们，他们心理历程是怎样呢？有一本书出了，就叫做《如果可以选择，我愿意出生便是》。咁咧呢個就會慢慢去講下呢個故事係講啲咩啦，等大家知道更加多。所以首先咧介紹一下嘉賓先，小白狐，介紹自己先啦。 Hello， 大家好，我叫個筆名其實叫小白狐啦。咁我就係一個即係性工作者，或者叫跨性別性工作者，或者叫妖記啦。 好。咁另一位咧就係麥嘉星咧，佢就係今日出版社就幫佢咧撮合咗呢本書啦，就係、是、今日手頭上我而家呢本書嘅，佢就介紹咗好多關於佢哋嘅心路歷程嘅嘢。咁啊，介紹下自己啊。 我叫麥嘉星啦，咁係今日出版社嘅商務總監。咁其實出版咗呢本書，所以希望多謝有咁嘅機會上嚟分享一下個創作經過啦。 好啊。咁或者咁啊，阿小白狐介紹一下咧你嘅成長背景啊，點解會接觸到即係、就是、你點睇自己性別啊，或者係當時細個嗰時候有咩經歷咧？其實 哇，好長嘅故事。咁我自己就係八十年代啦，八零後喺廣東省出世嘅。咁就九零年頭初就移民就嚟咗香港。咁啊，真係喺香港長大嘅咁樣嚇。咁就讀書啦，成長啦。咁然後畢業出嚟之後就即係、就是、有段時期就翻咗珠江三角洲工作。咁就不過我由細到大咧，我講翻自己就係、是、我都覺得自己一個男同志。男同志 嚇。即係你會中意男仔多啲？ 呢、這個即係一定係中意男仔啦。但係個問題係我用咩身份咩性別去中意嘅啫。咁嗰陣時我覺得我係一個男同志。咁、但係就一直去到即係九十二。零零後啦，即係畢咗業之後，去有一段時間就去咗珠江三角洲，即係廣東嗰邊工作。咁就去到當地嗰啲酒吧玩，咁啊識到一班即係入去酒吧入邊睇表演同志酒吧嘛嗰陣時，咁啊見到舞台上全部都係女仔，我就覺得奇怪，點解咁多女仔喺度表演？我問嗰啲即係攝影生咁樣，嗰啲攝影生話呢度冇一個係女仔啊，全部都係即係係啊人妖，佢哋。或者叫逆服啦嗰啲咁樣嚇，我哋依家叫人妖嗰啲咁樣嚇，咁就開始認識到佢哋一班人妖姊妹。咁佢哋喺酒吧入邊工作嘅表演，亦都會去賣淫咁樣嚇。咁就認識咗佢哋之後，就即係學識，即係原來呢個世界上有一種叫人妖，然後有呢種咁嘅性別啊、身份咁樣。咁同佢哋玩，佢哋都會幫我化妝，咁啊覺得幾靚啊咁樣即係開始玩咁樣嚇，就係即係。慢慢即係令佢哋令我明白啊，原來有呢種咁嘅性別啊，呢種嘅身份存在。咁我以前就覺得自己係一個男同志。咁但係其實睇到我嘅身由頭至腳都冇一忽似係所謂嘅男仔，即係又唔粗壯， 又 係啦，又瘦啊嗰啲咁樣。咁就即係我自己都會想做女仔嘅，但係從來就冇諗過去變性。咁所以人妖呢種所謂有波波有啫啫嘅。即係 共同體啦， 係啦，就係、是、比較適合我的狀態咯。 但你屋企人會嗰陣時細個會唔會好期望你變咗一個女仔咧？有冇咁嘅？有冇嘅？ 從來冇， 一個屋企都係好正常，都係希望你係即係男仔嘅正常去成長。你兄弟姊妹有幾多個？ 我有一個家 姐一個細佬，咁即係我都有同佢哋講過，譬如話我以前係覺得自己係男同嘅時候，有同佢哋講咧，咁。譬如話，我阿爸媽都唔會接受嘅，咁我家姐同細佬佢哋比較後生，梗會接受啦，咁樣嚇嚇。 咁所以就好啲。但係點解你當時接觸嗱所謂嘅人妖咧？你覺得佢哋個感覺對佢哋有咩感覺咧？即係去到玩啊？點解佢哋覺得點要扮女仔咧？明明係男仔嚟㗎。 咁我會好容易，因為我自己本身都有呢種嘅諗法，所以好明白體會到佢嘅諗法，亦都見到其實好多人中意嘅喎，因為佢哋喺酒吧入邊表演咧，係好多客人中意嘅，打賞錢俾佢哋啊，然後即係認識個圈子其實好廣泛啊。咁到咗後期，譬如我即係有呢種嘅意識之後，我去揾翻啲資料睇翻，咁其實即係如果我哋睇翻中國嘅歷史咧，早喺1000年前宋朝咧，其實已經有當時嘅。 所謂繞妓，人妖嘅妓院喺度噶啦，嗰度嗰陣時叫男院咁樣嚇，就入邊有好多男仔或者所謂化咗妝易服嘅人妖嘅性工作者喺入邊工作。咁到咗清明朝時候，更加出咗兩本書，好出名嘅《龍陽日史》同埋《便宜差》三本添，同埋《宜春香則》。咁呢幾本書其實依家都揾到嘅，仲喺度。咁《宜春香則》咧，同埋《龍陽日史》入邊，基本上成本書入邊幾二十個幾個回合咧，全部都係寫妖妓或者男妓嗰啲嘅工作啊、生命歷程啊咁樣。咁明朝其實已經係可以 發生咗啦， 係啊，已經發有咁嘅。咁所以即係唔係即係人妖唔係泰國先有， 係 亦都唔係當代先有，而係我哋。睇翻歷史啊，有好多嘅 流傳 啊， 係啦。咁點解你最後會做一個決定，就係去做隆胸手術咧？做呢樣嘢點解咁諗咧？ 我開始嗰時係諗住去玩下嘅咋， 係 即係因為見到啲姊妹佢哋又去隆胸，幾好玩喎、啊！咁樣自己試下啦，咁樣嚇，即係咪去即係咁咧？就係瞓上手術牀，去嗰啲美容院做嘅咋。 嚇！但你唔覺得唔驚唔安全咩？ 冇啊，冇啊，冇，因為。小手術嚟嘅咋，咁之前做手術佢哋都會幫你做身體檢查嗰啲，睇你適唔適合。但我相信無論做咩結果都係適合去做手術啊嗰啲。咁做完之後唞咗兩日三日之後就冇問題。 好啦，你有咩感覺？當時做咗隆胸之後，當時有咩感覺啊？ 好開心咯！ 你覺得好開心嘅？ 好開心，即係因為即係會真係話邁向前邁進一步成為一個女仔嘛。因為你冇嘅話，你就反串點都生啲嘢嘅。咁所以即係做咗有對對波波之後，就會覺得啊，即係好有自信啊，好開心啊，即係完全好似揾翻一個人嘅另外一半翻翻自己入邊。 但你都仲係保留咁陽具噶嘛？ 係啊。 咁會唔會覺得有時都好尷尬？你譬如手間或者其他嘢嘅時候，會唔會都好唔方便咧？ 咁即係。都會不方便，因為始終冇人要去廁所啊嘛，亦都冇跨性別廁所，咁其實會麻煩啲。但係咁，所以我咪盡量避免少啲去公共嘅廁所咯。 哦， 嚇，咁就即係避免可能引到一啲其他人唔開心啊嗰啲咁樣。咁所以盡量減少咯。咁如果冇辦法都，我就去女廁。我對女性有冇興趣嘅。咁即係可能啲人成日想象，嗰啲人變咗性之後入去就會騷擾啲女性，其實呢啲係完全佢哋即係好荒謬嘅想象、無知嘅想象咯。譬如我咁完全對女性冇興趣，你千祈唔好搞我啲，唔好掂到我添啊！即係我好多女性嘅朋友，全部都係女性朋友，但係即係可能世上好多人好荒謬無知嘅諗法，就會即係令到我哋其實生活係即係比較麻煩咯。 嗱，我想問下你手術前後，你覺得個生活上有咩改變啊？ 其實冇乜大改變， 冇太大改變。當 然啦，即係。起居飲食其實冇改變啦，咁但係譬如我自己嘅工作啊，我就多咗好多，我自己性別嘅選擇就多咗。譬如我可以中意嘅時候我就做男仔，我中意嘅時候我可以做女仔，即係好似依家咁樣嚇，即係我就好似有咗叮當嘅隨意門，我突然間變身就可以咁樣嚇，即係但係我哋嘅性別即係。其實是很複雜的一件事，就不是我們那麼簡單說男女那麼簡單咯，我們的社會不是那麼簡單，即性別其實也可以很多變化，而事實上也真的很多變化發生的。如果我們的社會只是很簡單的，就是很單一很單，就是這樣男女，然後其實好像我或者這種人或者很多類似我們這些朋友仔其實會好比較辛苦咯，咁所以我哋都希望個社會即係譬如話點解出嚟講咧，就希望大家了解多啲， 認識啲， 係啦，了解多啲，咁就唔好再有太多即係負面嘅諗法咯。譬如我哋講以前八九十年代。同志仲係非刑事化嘅，咁都係靠大家出嚟做倡議啊，做平權運動啊，然後就再即係可以除罪化咁樣。咁相同嘅路，我哋其實同志其實已經可以變成好主流噶啦，已經係主流嘅人群，即係男同志嘅運動已經進入主流化啦。咁但係仍然有好多性少數嘅人群咯，譬如話即係變性人又好，跨性別又好，易服又好，其實好多好多呢啲人群咧，仍然有好多嘅污名化，好多嘅標籤啊，即係仍然即係生活其實即係喺香港一個咁大家以為好開放、好物質好豐、即係富庶嘅社會入邊。大家都會安居樂業，其實不是的，很多性少數的人群，即係好像反串易服，大家即係都會見到他們其實 掙扎緊啊，生活都好辛苦，就係因為社會唔夠開放，接受度唔高，咁所以前幾個月先有一個即係變性人就響即係大圍跳跳， 同埋以前有一個咧報紙都係 South China Morning Post 訪問一個外國人咧，佢有男性變成女性，佢最後都係自殺，即係選擇離開咁樣樣，即係佢都覺得可能好難接受到咁。 係啊，因為個社會，我估一個人接唔接受自己咧，當然係要睇自己本身啦。咁但係其實好多時候都有外在嘅壓力。當一個社會好普遍唔接受、好負面嘅時候，然後即係佢嘅生活處處即係充滿住障礙，咁其實好辛苦。譬如話，我哋見到最近有變性人講緊就係有兩個由女變男嘅，咁佢哋因為擔心個手術咧造成嘅傷害啊，咁即係個手術唔會順利，對個人造成好大影響，所以佢哋唔會做最後嗰一部分重置。咁即係香港嘅法例就規定佢哋咧一定要做曬所有手術先承認佢係一個變性人，咁所以佢哋到最尾咧仍然係冇辦法攞到所謂嘅即係認可嗰張身份證咯，咁佢哋仍然生活係充滿住即係好多障礙咯。咁呢啲係我哋嘅社會嘅缺失，唔係我哋呢啲跨性別人群嘅問題，而係個社會入邊咧，即係唔夠開放，接受度唔夠高咯。 好啦，咁啊，其實點解2008咧金融風暴之後咧，你裁員咗之後就從事性行業？你本身曾經做過教師噶嘛，而家做到唔同嘅行業，其實你自己都可以好多即係生存空間噶。咁點解會選擇呢個行業呢？ 咁因為當時其實金融海報海嘯咧，大家都知道其實比較難揾嘢做噶嘛。咁啊，索性誒還掂，我啲姊妹佢哋話：，你都做咗波啦，不如出嚟試下做呢行啦。咁其實我就算係以前咧，我冇有其他工作的時候，我有時得閒咧，夜晚星期五六晚放假咧，我都會同佢哋化妝之後，同佢哋落去企街啊咁樣。咁所以已經好深刻咁接觸呢個行業，對我嚟講其實。即係無論作為一個男同志又好，作為一個即係妖記或者跨性別人士嚟講，我覺得都冇問題咯。即係唔會有太多嘅即係可能掙扎啊嗰啲咁樣。咁所以我已經接受咗，亦都知道我啲姊妹佢哋咁樣工作然後可以咁樣去賺錢。咁我都覺得做性工作者去賣淫都係一個唔錯嘅選擇啊。咁所以就試下咯。咁我。 但咧，好似話齋，你雖然去試下咧，但係其實你屋企人或者你自己，譬如翻工啦，你變性手術之後咧，其實佢哋應該都會你身形上咧有少少改變㗎，佢哋都會唔會覺得好奇怪啊？或者屋企人都會問發生咩事啊？你呢兩日呢幾日或者個形態或者其他嘢都唔同咗，總有唔係日都著住好鬆身衫㗎嘛？ 日日都著住鬆身衫。咁因為同埋屋企人唔會特登去望你嘅身材噶嘛，唔會特登留意噶嘛，同埋加埋即係好後期我就自己搬咗出嚟住，咁所以就會好好多咯。 係即係冇咗呢樣嘢，同事都唔知道。 同以前即係譬如，因為我係即係唔知道啊，因為 你翻工就唔會化妝噶啦。 係啊，我翻工唔化妝，咁我又著啲衫又一褸冚住，加埋個人瘦咧， 咁啊， 所以好容易染色噶。 係，咁就係。咁但係咧，你當時好似話齋，你都跟過啲妖姬出去企街，企街係咩感受？譬如啲人會歧視你哋，呢班人出去做呢樣嘢啊，咁樣樣。 其實就唔會啊，因為你去到企街咧，咁你即係。喺香港就會，因為香港係一個好擠迫嘅社會，你基本上所有人都擠埋一齊。咁但係我哋去企街嘅地方咧，就係只有兩種人咧，企街同埋客人。咁所以你唔會有 即係中國大陸嗰裏面係 啊係啊，咁佢地方大啊嘛，咁佢所以即係個空間反而就大咗好多咯， 即係冇咁影響到人，啲人又唔知你，即係又唔會參與嘅咁樣。 係啊，其實歷史真係有一樣好得意，我哋其實真係。即係好緊要嘅歷史對我哋嚟講，因為譬如我哋睇翻香港咧，香港八十年代曾經出現有好多人妖嘅酒吧。我其實聽啲學客講翻、 我都曾經俾個老闆，以前即係我做室內設計嘅老闆帶過落去睇嗰啲即係泰國人妖嘅酒吧嘅。以前喺尖沙咀嗰邊有噶嘛？ 係啊係啊，我唔知道你講嘅以前係幾多？譬如我啲客佢嚟揾我嘅時候，有同我講翻七八十年代咧，其實喺灣仔、喺佐敦咧係有人妖嘅酒吧，喺入邊可以表演，喺入邊可以坐台啊咁樣咁。但是到今時今日，我哋發現冇咗呢啲嘢嘅，點解咧？呢個係我哋好值得去思考嘅現象，究竟係經濟嘅原因，定係社會嘅保守越嚟越犀利啊？定係點樣令到呢啲嘅足跡係消失？即係呢啲係我估係同香港嘅發展係有密切嘅關係啊！即係同佢嘅性道德嘅發展，同佢經濟嘅發展啊，都市嘅發展咧，係有好深刻嘅關係咯。 好啦，咁我又問下你啊，卡森。好啦，你正常即係。 咁講啦，佢唔係話你哋唔正常，而係咧，即係佢嘅諗法，你哋都有同一般人都有法諗法係有啲唔同啦。咁好似你作為可能屋企人啦，或者係可能爸爸又好，或者人哋嘅男朋友又好，你點睇咧？即係你覺得其實當你接觸，你總有呢啲朋友噶。我自己身邊都有呢啲朋友，即係可能同同志啊、女同志啊、男同志或者變性人，我都身邊都有其實。咁你會點樣睇佢哋咧？點樣覺得嗰個眼光或者係用啲咩價值去睇佢哋咧？ 我其實就可能因為細個都喺外國即係長大啦，冇接觸過即係跨性別人士啊，或者男同志、女同志咁樣，我真係當普通人咁看待。你見頭先同佢傾偈，真係好思路清晰啊！我咁同好多人比好多人堅強添嚇，咁所以一路傾話一本書嘅製作，或者之後再聯絡咧，都覺得係好舒服嘅。係啊，即係出街即係普通落去食飯，又唔真係要。揾啲咩位坐啊？咁樣 係即係唔需要刻意，你話嗰次刻意要避開啊？ 係啊，成日覺得啊，佢自己都咁冇所謂，我唔應該要再特別太拘謹添嚇。咁、所以都好開心每次見到佢都 係好啦。咁我講下即係你自己其實經歷咗做咗幾耐幾多年啊？即係透過呢個叫繞記嘅工作 三年啊，起碼全職即係唔係計？如果我當係即係2008年。開始兼職，咁跟住就斷斷續續全職就即係應該都有成五年以上啦，係計埋。 咁但係屋企人即係你搬開咗住啫，但係你翻屋企都會探屋企人啦。屋企人會有咩即係反應？佢知唔知做緊啲咩工作？ 梗係唔知啦，呢個唔講得，係啊，因為個污名化實在太重啦嘛，係啊， 即係啲驚屋企人好反應好大咁樣。 梗係啦，係啊。 咁好啦，咁你而家你自己跟住咧，你覺得即係你做？即係接去繞記嘅時候，個行業你係喺公司附近接，一定係你會點樣去邊啲地方去接到呢啲嘅客人呢？ 其實就譬如話，我會登廣告就網絡上邊有啦，報紙上邊有登廣告啦，咁、然後即係睇客嘅中意，譬如有啲客佢中意去酒店嘅，咁去酒店咯。咁如果佢中意嚟我度，咪嚟我度咯。係啊，係啊，甚至有客 科技化嘅， 係啊，係啊。 呢個科技化，例如咩叫科技化？你講嚟聽下。 佢又好似睇講嗰啲網站啊，係專係for跨性別人士去瀏覽， 係啊，世界知名網站。 世界知名網站係啊， 係即係啲人都會識得去嗰度揾嘅。 係啊，係。 咁我想問下咧，即係其實你咁講啦，你。有冇朋友都知道你而家係做一選擇呢一個行業？除咗即係而家，譬如可能即係嘅人， 我基本上我啲朋友都知道嘅，即係我已經仍然來往嘅朋友都知道。 但佢哋都冇話即係話，因為咁啊，哎呀，我疏遠你啦，我驚啦，驚咗你啦咁樣。 有朋友就會唔接受咯。我試過有個朋友同佢去食飯，佢話：哎呀，你好污糟啊，唔好掂我。咁所以之後我就冇再同嗰個朋友來往啦。咁當然佢嗰個亦都唔係我好深交嘅朋友嚟嘅。系啊，咁我其他深交嘅朋友仍然繼續來往，冇問題嘅。 系，咁我咁講啦，即系你其實接呢客嘅時候，你每時初都有個即系心理關口障礙，即系你始終接客，你始終都係要接觸身體噶嘛，各方面嘅。你有冇即系一啲困難嘅時間咧，或者啲遇過好多好奇怪嘅唔同嘅客人咧？ 兩樣嘢先，我驚我唔記得嚇，因為都好得意，所以我都想答到。一個就係即系。那個 跨口， 跨口 係第一個跨口。 因為我就好多謝作為一個同志的經歷咯，即作為一個男同志，其實男同志的情慾是很開放的，大家可能都知道。咁所以即對我嚟講，去即跟陌生的男人身體接觸是即係好平常的事，即男同志情慾開放，我哋其實有 sauna 入邊可以，即係有 apps， 咁可以隨便約就可以去。 我知道，因為有啲雜誌或者有啲叫地圖，我曾經都做過呢個研究。係 啊係啊，咁所以即係同陌生男人接觸已經係唔係一件好困難嘅事，我亦都唔會有啲咩特別嘅障礙。咁只不過爭在有冇錢收啫。咁以前就冇錢收啊，佢話。咁依家又有得食又有得拎咁樣，所以係非常好嘅一件事咁樣。咁另外就係得意客人，即係其實我好感謝我啲客人，即係咁多年嚟咧，即係除咗佢哋同佢哋接觸咧，其實佢哋俾咗我即係好豐厚嘅酬金我之外咧，即係相對得意啦。當然我覺得可以再高價啲啦，即係如果咁另外一樣就係佢帶俾好多即係見識俾我，開闊咗我眼界，即係亦都會幫到我個人嗰個情慾嘅發展噶。其實我哋成日以為自己好理解自己嘅情慾，其實唔係噶。譬如我自己好明顯咧，感覺嘅例子，我以前譬如作為一個男同志嘅時代咧，我以為我已經係好開放、好情慾、好犀利噶啦。咁但係到我接觸個性工作者入咗呢行之後，我先發現原來其實以前真係坐井觀天咯，井底之蛙。即係情慾其實 真係好無邊無界嚇、啊，即係唔係我哋想象中，譬如一男一女、一夫一妻、一雙一下、一生一世咁簡單咯嚇、啊。譬如我解講個例子，我即係最近有一個客人，佢其實佢嘅情慾好得意嘅，就係佢會即係細個時候睇電視機。就見到啲舞蹈藝員抱住佢跳，抱住啲舞蹈藝員互相跳舞，跳嚟跳去。咁呢個就成為佢嘅情慾啦。咁所以佢譬如揾我哋嘅時候咧，佢就會希望我哋淨係抱起佢，放低佢，嚇、做一啲簡單嘅動作啊，踢腿啊咁樣，就係、是、咁樣。 亦都有啲好似你講過咧，即係可能中意即係著咗女性衫啊，可能叫你即係好似強姦佢或者非禮佢啊，佢都覺得已經有嗰種嘅性滿足感係嘛？ 啱，你講得冇錯，就係、是、其實好多男人，我唔知道即係咁係。會喜意做逆服的、然後逆了服之後呢才有那種情慾或者更激發的情慾、但是在普通的處境之下他們沒有辦法去滿足的包括他和他女朋友、沒可能的即是很少會有女朋友肯去接受呢他們這種逆服情慾、甚至不要說逆了服、我試過有一個朋友認識得他他就說他想叫他的女朋友去穿黑絲襪他的女朋友都說他變態、所以即係喺呢啲保守嘅氛圍之下，我哋點樣去面對呢啲情慾其實好緊要。我啲客就話俾我聽，即係其實個情慾真係好廣闊嘅嚇。咁亦都係同佢哋相處嘅過程入邊，譬如我試過有一個客，佢就叫我瞓喺度，慢慢咁摸我。啊，當佢摸索嘅時候咧，我真係從來原來咁奇妙，因為從來冇一個人咧係用咁慢嘅動作、咁温柔嘅動作去摸，咁係令到我覺得係個感覺係好刺激噶嚇。咁、所以即係響同呢啲客嘅處理過程入邊，我其實真係眼界大開。咁、我自己亦都係知道啊，原來我咁樣俾人摸咧，其實係好舒服噶。我以前從來冇試過噶喎嚇，咁亦都有譬如好似你頭先講嘅，有個客就上嚟要我扮警察，著警察制服。咁然後咧就要拉佢，然後即係強姦佢。咁我就問佢啦 ，Madam 拉你咩事啊？你估下佢講咩原因 ？Madam 要拉佢？ 因為佢鹹濕啊。 當然啦，佢就話佢犯咗強姦罪。咁其實呢啲情慾，即係我哋講強姦，可能大家睇得好核突，但係其實即係對於好多人講強姦，佢唔係真係一樣要現實入邊發生嘅嘢，佢只係喺一個場景入邊發生，然後滿足呢個情慾嘅，佢唔係真係要去強姦人。咁所以個客，譬如咁樣嘅互動過程入邊，佢其實已經滿足呢種情慾。我哋唔係話鼓勵大家真係要去強姦人，而係。情慾有很多不同的變化，我們不是想被人非禮或者想去非禮人，真的要去發生，但我們可以透過一些角色扮演去滿足，反而就消解了大家這種情慾，就不會真的去到現實社會上， 即傷害其他人， 真的去傷害其他人， 即是因為透過一些途徑去發洩了， 是啊是啊， 就好過真的付諸行動去傷害了一些無辜的人， 是啊是啊是啊是啊，因為譬如我們沒所謂，他上一片錢上來，我有個客人簡直說我可不可以趴在那裡看看你的裙底、你趴了就趴了，你給了錢的嘛，怎麼趴都可以、但是他如果真的去到現實的處境裡面這樣做就很大鑊的嘛， 會被人拉了、 是啊是啊， 其實阿琪琪真的兩個身份、他既是跨性別人士也是一個性工作者、他的經歷跟我來說都是、很特別的，很特別，是啊、 我想問一下、你曾經你一接的客主要是什麼階層多一點呢？ 其實什麼人都有、即我相信很有錢的人都有、 有沒有拖你數啊？ 咁啊，真係好少好少，我遇到啲客，因為可能我自己都修練咗幾千年啦，冇咁容易呃啦，亦都冇咁容易欺負。咁但我知道現實好多好年青嘅，或者好多嘅女女啊，佢哋其實有啲客蝦佢哋嘅。咁但係坦白講，我接觸做過咁多年，即係我唔知道有冇萬人斬啊、千人斬嗰啲點樣啦。咁但係真係話想唔拖數唔俾錢，得嗰幾個咯。咁但係最尾當然都俾咗啦，即係唔會咁容易俾佢拖到數。咁所以我覺得我。嘅客咧，其實都係好好嘅，我亦都唔即係可能好多媒體將一啲簡單嘅事件就即係醜化咗啲客啊，我亦都覺得唔係一件好事，因為大部分嘅人都係佢嚟買，我嚟買，大家公平交易，其實就係咁簡單啫嘛。 咁我想問咧，其實一次交易咧係幾多錢，或者係幾耐到咧？一般人即係同你可能做一個交易，可能啊一個鐘、兩個鐘，或者係個時段啊，因為有啲人大佬即係咁，有啲性工嘅者同我講咧，就好短時間啫，可能係一半個鐘或者一個鐘就。一定要走啦咁样，咁究竟系点样计嘅咧？ 我嗰个就系通常一个钟嘅、本地价咧就系$800，即系全套噶啦，咁样包括按摩推油咁样，然后即系波波推油啊、按摩啊，然后脚胶啊， 打飛機啊、口交啊、肛交啊咁樣一個鐘$800本地價全套，咁但係外國價咧就係$1,500，即係外國遊客咧就係$1,500咁樣，係啊。 你有冇試過遇到啲好危險嘅事咧？即係可能佢哋真係有啲好變態嘅行為想傷害你？ 冇，絕對冇，我咁多年從來都冇，即係連稍微多啲嘅暴力都冇嘅。我啲客根本，我覺得即係我做嘅客都唔算少 了。但你都睇到好多新聞都有講啦，有啲客可能係揾啲即係叫妓女啦，佢哋咧係真係會殺佢哋啊，偷佢錢啊，會做好多傷害嘅嘢，唔係咁簡單嘅，即係可能佢哋啲性生活上面嗰種發泄，可能真係身體上嘅傷害喎。 係啊，又或者頭先好似正如我講啦，我哋其實有時突然間媒體報咗單嘢，我哋就好容易就將佢放落成個行業入邊。譬如話我哋見到，有一日精神病人可能在傷害了某人，新聞一報出來，我們就會覺得所有的精神病人都會傷害人都有問題，其實是一些很污名化或者很負面的標籤，其實對所有人群都不好。譬如我剛才都要強調講客，其實客入面都有好的客都有不好的客，我而相信我就大部分的客人其實都是很好的客人，當然也不期望他是好到即是幫你如珠如寶，但是個問題就是譬如我們去超市買一樣東西，我都不會特別對個人特別好或者怎樣，就是你買完就走，就是這麼簡單，是也都不需要怎樣做什麼特別的東西， 但你都要跟客人溝通的，希望他將來會再回頭找你的，你不會說啊我完了就拜拜了算了。 其實一個鐘裡面要溝通都很短時間啊，即其實都會很快一入門口大家嚟啦，想啊！我估就同女仔嗰边唔同，女仔可能就要傾多啲啊，乜嘢啲？我哋其實一入門口就會埋牙啊，開始啊 咁。我想問有冇人因為你個跨性別嘅身份咧，特登好似欺負你咁樣？你覺得即係最初揾你都諗住係呢一個可能會 好有興好有趣，可能佢真係獵奇式，佢從來都可能唔係想做呢樣嘢嘅人，但咧佢就為咗想獵奇。去接觸下呢樣嘢，去了解嗰樣嘢，有 冇咁樣？好多好多，甚至我諗有啲廿幾歲啊、三十幾歲啊，我其實一直有接觸，特別向我係向一啲一流一嘅網站賣咗廣告之後咧，咁就會其實真係引來好多呢啲客，佢哋其實從來冇試過，純粹想試下咧。對佢嚟講就係要試一樣新鮮嘅嘢，特別有咗好多性經驗嘅人咧，佢就覺得咩都要試下，佢哋不停重複，人一世物一世，咩都要試下噶啦。佢嚟到試下，佢未必得噶喎，佢未必硬到喎。佢總之係要試下玩人妖，同人妖玩嚇，咁亦都即係好多好多呢啲啊。咁試完得嗰啲咪就係、是，佢就係玩一次就夠咯。總之佢試過就得噶啦，就可能佢好似佢試冰火五重天又好，試毒龍轉又好，乜嘢樣？佢總之係要試一次。 好啦，你又講下你點去保護自己啊？其實你都要保護自己，同埋即係個客都可能佢都要想學去保護自己，因為始終。都係性啊！老實講，都有機會有啲病噶嘛，性病啊，其他你點去保護自己？ 其實我自己就即係口交就一定要戴套嘅，咁連肛交梗係一定要戴套咯。咁所以基本上都， 但有啲客人會唔肯咧？ 唔肯咪唔做咯。 嗯， 係啊。 但點趕你走咧？你如果上咗你屋企啦， 冇噶啦。咁佢即係通常問佢，如果要咁，因為我做口交係會收費噶嘛，咁佢可以唔做噶。咁你咪唔做後交咯，要後交咯。如果你唔中意戴套嗰啲咁樣，係啊，冇問題噶。其實佢哋都係大家識得互相尊重噶。佢中意就係後交一定要唔戴套嘅，咁咪唔好唔做咯，又唔會收你錢嘅。嚇，即係大家互相尊重啫嘛。亦都唔係佢話一定要後交要唔戴套做，然後我同佢做，亦都冇可能噶。我唔做就唔做咯，我何必為你賺嗰一百？ 有冇會打起交上嚟咧？即係 從來冇試過， 即係唔會話啊！我真係因為嗱，即係嗱呢個我眼中想看到，或者有時看電影都會真的強迫你去做的嘛，他為了要那樣東西滿足。 這些就是啲媒體太過分的，他們根本就不去，即不會否認在世界上每日這麼多 是 有發生。但是譬如我甚至連粗口都未聽過啲客跟我講過，即不會有一句鬧的粗口啊，滿意，可能有少少不滿意，哎呀乜你咁快搞掂㗎嗰啲咁樣，即可能有少少，但係從來冇試過俾啲客鬧過或者暴力對待過，冇，從來冇。 因為我睇你報道都講，你其實你都接觸好多低下層嘅人啦，咁即其實佢哋嘅心態啲咩？譬如啲老人家走嚟揾你，其實個心態係點樣樣？ 咪試下咯，或者佢哋中意，我其實印象好深刻，好有一個噶，佢做保安噶，佢應該放咗工嚟揾我，佢冇錢唔多，$600，咁就玩淨係$600，淨係按摩推油出貨啊嘛，咁樣嚇。 咁好快搞掂，因為太刺激啦。可能佢自己即係第一次同人意玩，好刺激。我諗即係同佢按摩完，跟住幫佢打咗幾下飛機，可能30秒就射咗。咁佢就好懊悔咁話：咁就搞掂啦。即係我其實印象好深刻，就係我其實都戥佢覺得慘，因為對佢嚟講600蚊真係好大筆錢，好貴。但係竟然30秒就搞掂咗。咁因為射咗就要走啊，唔通射咗我仲俾你咁留喺度咩？係啊，咁所以即係當然佢可以坐喺度，坐咗一個鐘走冇問題。咁但係咪繼續坐咯？但係我就唔會再同你搞乜嘢嘅啦嘛。咁佢就好懊悔啊，咁樣我覺得即係印象係好深刻噶。咁亦都有，譬如話我亦都有啲可能智障嘅朋友啦，會上嚟噶，好明顯睇得出噶。啊，係嗰個行動啊，講嘢啊咁，咁但係佢哋都就係上嚟玩完就走咯，亦都唔會有咩大問題啊咁樣，係啊，照俾錢噶，唔係大家想即係我哋嘅社會可能成日覺得智障嘅人士、精神病人冇性慾啊，老人家冇性慾，其實全部係即係好錯誤嘅觀念嚟噶，嚇、我即係已經做過，好肯定係兩個係有智障嘅朋友仔，嚇、冇問題噶，佢哋上嚟。行動你會睇得出佢係同我哋所謂普通人唔一樣，咁但係佢嘅情慾仍然喺度咯嚇，甚至佢係好快搞掂添。佢哋唔會因為有啲客咧，佢就要諗住咧就拖長啲，就嚟射啦，停，唔好搞住，唔好搞住。咁但係譬如智障啲朋友仔啊，幾秒鐘射佢就射完，佢就著衫啊搞掂啊就走喎。反而就比好多正常嘅所謂正常嘅男人好咯。 但你其實你會唔會覺得都會有諗下咧？其實情慾呢樣嘢，如果唔加以控制咧，都係一個問題嚟噶。即係我哋冇可能膨脹，即係自己情慾嗱，人都好多情慾嘅，可能唔係性啦、物質啦、即係權力啦、控制慾啦，或者好多嘢都係一個問題嚟噶。即係情慾，我哋雖然當然都要享受一啲嘢，但係我哋唔加以控制，可能都係一個問題嚟噶。 呢個其實好多學者講過，呢個係 modernity 嘅疑慮症。所有嘅嘢咧都有問題，都有過多。譬如話我哋手機咧用得耐咧就會有問題。係 啊， 其實所以就係現代就會產生咗好多呢啲病態嘅嘢。咁但係其實即係情慾就好似食嘢一樣，食色性也。我哋可能中意食唔同嘅嘢，今日食呢樣，聽日食嗰樣，後日又想食嗰樣。食完呢餐，中午、晏、夜晚都想食嘅喎。其實點解我哋唔會覺得不停咁想食嘢就係一個問題？但係一提到情慾咧，我想追求多啲情慾咧，就會覺得有問題。咁可能背後就同我哋背後嗰性道德啊嗰啲觀念啊，其實反映咗某啲嘅焦慮喺度咯。係啊，我就唔覺得，譬如我自己。好明顯㗎，做得呢行咧，啲人成日會覺得，日日接住啲客都會好悶啊，咁樣。對我嚟講，我會每日都期待有啲新嘅客帶俾啲新嘅刺激俾我。我其實仍然期待緊有唔同嘅客咧，可以發掘到我嘅身體啊，令到我產生唔同嘅刺激感啊，爽啊咁樣，係啊。 好，咁今日咧呢個時間咧，我哋講到咁多，下一次咧我哋應間就會翻嚟咧，繼續探討一下即係頭先講被情慾啊，或者你發現到多元嘅情慾究竟係乜嘢咧，即係探討深啲，同埋一直講下點解諗住出呢本書，甚至而家你想去爭取啲咩平權嘅嘢，好嘛？咁下一節再翻嚟再講啊。 係啦，呢本書咧就係2号咧就出噶啦，大家咧就可以訂。咁呢本書咧係我見過街道講朱元璋最詳細嘅，同埋最有分析性嘅一本書咧。At least 我認為就係咁樣係。咁有啲地方係創建嚟嘅，有啲地方就寫得好緊張，好似演義咁，即係呢個同陳友諒打咧，大家都話好緊張，睇到尾先至放心。咁但譬如話講呢個八股文啊，講明朝嘅經濟究竟原來係用紙幣啊？朱元璋的心態啊，同埋佢點樣反貪啊，大家真係要詳細睇下。尤其是習近平時代咧，近700年來反貪最犀利嘅人咧，一個就叫朱元璋，一個叫習近平。而朱元璋咧又係想控制曬所有人嘅思想，作一套規則出嚟咧，萬世奉行嘅。咁喺呢個習近平時代，呢個新習近平嘅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咧，你一定要參考一下朱元璋點樣意圖創立一套千秋萬世都啱嘅制度出嚟，同埋點樣管制人嘅思想嘅。 元说明朝系列第一部朱元璋圣言豪杰大策现已接受预订，人民超市网上优惠价86蚊，而家预订仲可以优先报名参加萧山喺2月举行嘅讲座，报名请电邮 markmok@hkreporter.com。